喂，欢迎大家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系11月20号星期日嘅晚上，咁我系爆石啦，有糖水， 系 大家好， 大家好。 喂，阿糖水，我哋上一集讲完呢个美国总统大选，咁真系你有冇戴眼镜先？ 喂，我就理性上咧，就觉得佢有可能赢啦，但系你知理性同埋呢个感性咧系唔同啊嘛，即系你明知。虽然我觉得佢会有机会，但系即系等于你知道人会死噶嘛，但系你见到个人死咗，你都唔会啊、哎，又死咗啦咁样，即系成件事系错噶嘛，你明唔明啊？ 咩成件事系错咩意思先？成件事错系人民选择错误，定系成件即系佢选所谓总统，即系全世界都要去，即系譬如好似清政咁样，美国人选总统选错咗，跟住全世界要咩咁样啊？ 咪即系你个感性上，你觉得啊呢件事系唔会发生噶嘛？ 系 即系你会觉得，即系发生咗就诶真系噶，即系会发生咗。 你唔好话马后炮啊，其实即系你睇翻由即系我谂最明显嘅就系即系 Brexit 呢一个公投。即係你睇到，咦？好似即係而家唔係講緊話理性啊，又或者係譬如 pundits 會成日話哦，八成都會係 Hillary Clinton 會贏啊，咁但係即係就係依兩成就贏曬啊咁樣，咁啲即係啲 polling 又完全錯曬啊，咁所以即係希拉里失賓州啊，依啲咁嘅事就會發生咯。 即係譬如我知佢係合法選出嚟，佢亦都係好有機會贏。即係賽前講，但係錯就係話，即係話即係等於你，譬如你梵蒂岡選教宗咁，哦，都係跟足程序做，哦，佢選咗尼姑出嚟做教宗，即係你會覺得，咦，咁都得㗎咩？呢個世界咁樣咯，即係你個 expectation 唔係咁樣咯，即係你個 expectation 即係話，喂。即係譬如，哎，真係啱嘅，即係等於你選咗個可能連環殺手出嚟做呢個教宗咁樣，你會覺得啊都得嘅，咁樣佢哋都中意選都得嘅，佢哋講寬恕嘛，咁你咁講都得㗎。咁但係你唔 expect 咁啊，同埋你作為一個譬如澳洲人啦，你心諗就會覺得，哇！點解你哋八年之前已經搞咗一鑊嗰啲金融海嘯出嚟，又選咗呢個小布殊咗八年之後，你今次又想搞咩呢？你啲美國人咁樣，即係你哋唔好累街坊啊嘛，做埋啲嘢。 唔係，會唔會對共和黨有一種偏見呢？ 偏見，我覺得難免嘅喎。當你經歷咗呢個小布殊八呢、這個金融海嘯之後，即係你會。系咯，你难免系会咁样睇嘅。 即系而家好多人都话，即系你选咗个狂人吓、啊，即系呢个嘅 Donald Trump 咁样，即系佢你会 expect 佢用佢 expertise which is 系即系譬如第一样嘢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咁样，即系去将个经济去复苏咁样。你自己前你自己点样睇呢件事？ 我自己觉得系有可能嘅呢件事。嗱、我讲翻分析翻少少先啦，觉得即系情绪好震惊啦呢样嘢，因为我公司咧就开大晒个电视啦嗰日，就即系我公司长期都开咗电视嘅，咁咧嗰日咧就开大晒声，咁咧就转到咁上下咧，跟住我有个美国即系美国人嘅同事咧就要 I need a drink， 咁咧就攞咗酒出嚟怼啦。 即系喺办公时间喺个 open desk 度攞住支酒喺度怼啊嘛， 大家都体谅佢嘅，因为咁跟住我哋大家都走去斟杯酒嚟饮啦， 攞景啫。 其实咁跟住就选佢之后就有好多分析嘅文章出翻嚟啦，就即系话点解，即系嗰啲，因为嗰啲傳媒佢自己都好震驚啦， 都話啦，頭先之前話八成係希拉里一定會贏， 自己個 po 都錯曬嘛，即係因為咁嗱，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今期 Q&A 啊 ，Barney B. Joyce 有一個做咗一個好有趣嘅實驗嘅喎，點解會咁樣啫？咁跟住佢問 Q&A 入邊嘅現場觀眾，咁你哋有幾多個人支持 Trump 啊？成場得八個人，咁咪係咯，即係其實大家都生活喺自己嗰個 bubble 入邊。包括嗰啲傳媒嗰啲人，即係就算佢做 po 啊，即係你明白傳媒佢都唔係神仙嚟㗎嘛，佢唔係真係 reach out 到有時美國一個咁複雜嘅，即係其實美國係52個國家嚟㗎， 佢喺個美利堅合眾國52個國家嘅聯邦嚟㗎嘛，佢唔係真係可以去 reach out 到咁廣、咁遼闊、咁廣大嘅地區去。 即係好現實地呢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就係咁樣意思。 係，事實上佢真係真係52個國家嘅聯邦嚟。咁有好多分析出嚟啦。咁嗰啲分析，我覺得全部都做得好好啦。咁而家我明白點解嗰啲人會選 Trump 啦，等但係即係明白咗選，了解到個選舉結果啦，係點樣啦，起碼咁咧，即係唔可以話係一個理性嘅決定啦，即係有少少，即係其實有少少就係話，我中意啊，即係俾個中指你咁樣，即係屌你啊咁樣啦，即係空洞，因為始終你都係選咗一個空洞嘅人物出嚟噶嘛，咁即係其實等於。坦白讲，即系等于有少少试选咗时代革命出嚟咁样，因为而家佢哋，即系问题系，即系当然嗰个系美国总统好有权力啦，咁但系 Trump 系咪真系可以实行到呢个时代革命系有疑问啦咁咧？咁但系讲翻少少分析啦，就系、是、话其实个结果出咗嚟，其实就系话主要你嗰、那个嗰啲Republican 都系投翻俾 Republican。Democrats 都是投返俾 Democrats， 即係你主要都係跟返自己嗰、那個嗰、那個黨去投票，即係自己嗰個原本選民都係跟返自己原有嘅投票取向，投票係冇大變動，即係女人冇走咗去投 Hillary 啦。咁就係話但係有啲 swing 咗，由奧巴馬 swing 咗去投 Trump 啦。咁所以 Trump 即縱使佢贏咗，但係佢一個不受歡迎總統啦，佢 popular vote 少過 Hillary 100萬啦。咁所以呢個就算睇埋 Brexit 都，呢個唔係咩反左潮啦，即係因為相差個 margin 好少。咁而家講 swing 咗嘅主要就係兩樣嘢啫嘛，一就係嗰、那個Rust Belt， 佢哋叫 Rust Belt， 即係一啲工業市。中業嘅小城市， 係即係我諗喺經濟上面受好大嘅負擔嘅一啲嘅小城市啦。 即係工業衰落，佢哋嗰啲衰退得好，即係冇咩出路啊咁樣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真係而家真係 white supremacy 興起咯，即係一個冒起咯，即係 white supremacy、sexism、racism 冒起，呢個已經係事實嚟㗎啦，即係冇。已經是無容否認的事實啦。咁另外就係、是、可以講就話，其實 Republican 講咗好多年嘅 family value， 其實都唔係真係咩 family value 嘅嗰啲人，佢哋都係揀一個咁樣嘅總統嘅啫。即係結果三次婚，個老婆越娶越後生，嗰啲就係 Republican 嘅 family value 啦。咁呢啲都係事實咯，係無可否認嘅事實咯。講翻你頭先嗰樣嘢啦，即係話譬如經濟嗰樣嘢咧，其實如果你睇翻今次個選舉咧，嗰、那個經濟問題唔大嘅，即係其實唔係即係話大好大個經濟問題好大嘅，跟住哇嗰啲人要投反對票，其實而家啲人投票就係話佢哋跟翻佢哋自己原本個投票取向，咁跟住因為嗰兩個因素有啲 swing 咗去 Trump 嗰度啫嘛，所以其實你如果你話 Trump 要搞翻好美國咧，其實我覺得反而係唔難咯。咁你话真係要如果要好硬咁样，你话哦要嗰啲城市要去发展返佢哋要做嘅工业或者嗰种生活方式，我諗即係有啲难，但你如果係佢哋投资啲基建啊，你再增加少少赤字啊，咁你諗下，咁我觉得係 ok 喎，所以佢使多啲錢咯，投你唔用兩百分鐘，你咪用嗰個財政預算咯，即係政府使錢咁多。咁你嗰陣時報酬都係咁噶啦，14000億財赤嘛嗰陣時候。咁而家啲人話奧巴馬亂咁使錢，就有180多億財赤嘛。咁就14000億財赤都做得出落共和黨。咁你180多億嘅財赤，咁你大把去空間去增加你個財政赤字，去搞啲搞下基建啊咁啊，反而我都係 OK 可以成功咯。 佢已經放曬風話嚟緊都會即係加息啦，即係依樣嘢都係我諗都冇得走㗎啦。 其實我想講少少全球化嘅，咁咧就即係因為其實我聽到好多分析咧，其實好多講法咧都好奇怪嘅，譬如有啲人啲美國人咧會話。 Trump 唔代表共和党。系，都我觉得系美国人先会讲得出呢啲咁奇怪嘅说话，因为我觉得首先一样嘢喺美国就系佢哋觉得系自由，即、就、系、是、一个每个人都系即系个人自由嗰个强调，所以 Trump 系唔代表共和党。咁但系喂大佬，佢共和党初选嗰选咗嚟，跟住佢又代表共和党去选总统，跟住你而家话 Trump 唔系代表共和党，代表咩咧？咁即系我觉得系好美国，即系好荒谬嘅一个讲法啦呢样嘢。另外有好多 interpretation 就系话。即由 Brexit 開始到而家就話一個 globalist 同埋 anti-globalization。咁我喺 Facebook 度睇到好多呢啲咁樣嘅文章啦。咁但係首先第一件事我就覺得好荒謬，點解一啲 anti-globalization 嘅 message 會 Facebook 嗰度出現嘅呢？ 係一個咁 globalization 嘅地方。 係咁 global。咁 global 嘅 platform， 你喺度 anti-globalization， 真係好奇怪喎！真係我覺得，跟住仲要用我蘋果嘅手機嚟睇呢個咁嘅 message。 我諗佢都係用蘋果嘅手機嚟擺上去。 啊，我諗佢都係用 Mac 啊，或者諸如此類。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講翻話咩tariff 啊，你即係話中國貿易赤字啊， 係關税， 關税加翻幾個 percent 關税，咁嗰啲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有啲係攞嚟講㗎，因為你即係你諗下，其實首先你美國真係個工，其實本身美國工業係好強勁嘅，美國係工業好強勁一個國家，個工業出個產值同埋出口都係非常之犀利。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嗰啲工業唔請嗰啲低技術嘅工人，或者請得少，所以嗰啲工人先冇嘢做㗎嘛。即係就算你收30%、40% 關税，咁你譬如你嗰啲低產值嘅嘢，你一個譬如你打上你 Kmart 買個水壺可能10蚊，咁你來貨可能3蚊，咁你收佢50% 關税，即係4.5，咁佢咪賣你12.5咯，咁佢都唔會有啲咩影響㗎啦。咁同埋點解會有貿易逆差，即係因為最大原因對中國有貿易差，就因為中國用翻版㗎嘛。咁你呢個貿易逆差永遠都存在。即係除非你。 咪仲要告返你㗎嘛。 仲要告返你。要告返你新把輪抄 喬丹抄哥頓，係咪佐頓抄喬丹啊，即係 係啊，咁所以你咪要搞 TPP 囉。你一來唔同佢玩，二來就話你 make sure 你嗰啲貿易夥伴係冇剝削人權嘅，唔好去想尊重知識產權嘅。咁一來咁佢哋嗰啲生活，啲人生活好啲，咁你美國又可以賣多啲嘢俾佢，咁樣你當地嘅工人咪會生活好啲囉。咁同埋就算係你收返啲版税返嚟，都係結果都係益咗嗰啲 blue state 嘅啫。你結果咪嗰啲未去咗加州嗰啲版税係咪先？未係荷里活，未係直谷啊、Seattle 嗰啲地方，又唔會去咗嗰啲咁嘅 red state， 都唔會去咗嗰啲地方啦。所以我覺得都係有啲攞嚟講咯。咁但係 anyway 啦，我覺得今次咧真係。是返返去一個意識形態之爭啦，可能即係未來嗰四年可能係會孕育出一種新嘅左右翼嘅意識形態，喺2020年嘅選舉裏面可能係先至係決勝負嘅。 你自己覺得佢就咁睇啦，即係佢啱啱上任唔夠兩個禮拜咁樣，你覺得吓、啊、搞做唔做到呢一任呢？捱唔捱到？ 你讲到咁悲，咁 你其实讲真啦，四年好快嘅，就你谂下，阿梁飞振英已经差唔多完啦，佢个 term 系咪先？即系我哋嗰阵时，我仲记得四年前，即系 CY 上任嗰阵时，仲话，唉，唔做得耐，即系我记得黄毓民、阿黄生每年都会讲一次啊，唉，唔做得耐，唔做得耐，讲四年。即係你諗下幾快其實做一屆其實係一個好短嘅時間嚟嘅啫。 唔係，正如我所講，其實我覺得如果真係想做，即係真係想，譬如其實易做嘅，而家呢個情況，因為你最棘手嘅已經解決咗啦，冇辦法。咁而家經濟上升翻，即係只要你做翻少少基建啊，嗰啲投資多啲啊，即係你增大嘅赤字，你係可以。搞好翻好 個經濟再好啲，短期內咁你可以連任到咯，我覺得係。 唔係佢而家最大其中一樣嘢，佢叫 undo 翻，即係 undo 翻奧巴馬做個嘢嘛，即係 Obama Care 啊，或者係即係你又話要整牆啊，又話要同即係中國再傾翻，再傾翻呢啲咁樣嘅 deal 啊咁樣，其實可能會唔會有傷害咧？ 我覺得係有困難咯。咁大佬，你冇睇 Facebook 嗰啲 post 咩？點解我做份 entry level 嘅 job 要五年 experience， 但係做美國總統可以唔使 experience 都可以做？咁你嗰個 learning curve 當然係好困難，同埋你睇到 Hamilton 嗰單新聞有冇睇啊？ 冇啊，咩嘢 ？Hamilton 跟住佢個副總統 Mike Spence 去 New York 嗰度，即係話時候話，我諗佢而家都有少少神品啦，只要玩大咗啲嘢。无啦啦喺 New York 有得炸閪又成，而家仲要走搬 要大屋搬细屋啊， 搬去 Washington 咯，即系等于你住咗 Sydney， 唉，几爽咁样。 边一搬去 Canberra？ 佢住，唉，真系入局，即系有咩都唔玩得咁样。 你觉得佢好唔开心咁咩？选完之后， 我谂佢唔系好开心。咁嗰个新闻就 Mike Spence 佢去睇一个歌剧，咁、那个歌剧咧就系、是。讲 Andrew Lloyd Webster 嘅，咁样就讲美国多元文化、多种族嘅移民咁样嚟到美国啦，咁嗰啲咁样嘅故事啦，咁跟住咧唱完之后咧，嗰个拍完手高完工之后咧，嗰啲演员啊，话佢哋突然间同阿咪嗰个副总统讲嘅，同佢讲嘅，副总统即系副总统，我哋而家好担心。我哋台上面嘅人唔会再受到呢个国家保护啊，诸如此类咁样。跟住 Trump 喺 Twitter 嗰度回应，要嗰班人去 apologize， 因为佢仲系做紧反对派嘅嘢咯， 即 系仲系温紧佢 campaign， 同 Tony Abbott 一样，即系仲系做紧反对派嘅嘢咯。其实要技术上佢要做佢搞个经济，我觉得系唔难咯。咁但系，你之前咁样吓、啊，又话你啲国民系墨西哥人系强奸犯啊，咁样你可唔可以团结到呢个国家去运作咧？呢、這个咁系困难咯。 我谂最对我嚟讲，最深刻嘅就系、是、我谂今次选举佢一段新聞，即係我記得好特別嘅就係、是，譬如話，即係有傳媒問佢，你會唔會即係承認依個選舉失敗啊？即係如果佢輸咗嘅話，咁當然佢而家贏咗啦咁樣。咁但係佢當時就話我會即係我會接受我嘅 result 嘅，如果係贏嘅話咁樣。即係依個係引起好大迴響，因為即係話你美國人，我哇你冇政治倫理啊，成啊咁樣。即係點可以輸打贏要啊？或者係話，即係我當然佢之後又去補翻鑊啊，就係話其實係講緊話啲選舉舞弊啊。如果選舉輸咗嘅話，我唔承認係因為因為佢會覺得依好多選舉舞弊喺當中可能會影響到個 result， 所以佢先咁講咁樣。當然好多人即係好多共和黨之後即係去幫佢箍啦咁樣。但係即係佢依個我好相信係佢自己嘅一個好真實嘅一個反應嚟。我唔會承認失敗。咁樣，即係我諗依樣嘢咧，就引起我注意，就係、是、因為即係我記得佢講依樣嘢嘅嗰陣時咧，就其實好似同嗰陣個香港嗰個選舉好接近嘅，即係九月選舉。咁我記得我都同你講過就，就係話即係好大對比啊！我記得即係九月四號選舉，葉普成選舉出嚟嗰日。基本上之後就即刻有一個記者招待會，咁跟住就皇上就企出嚟孭曬所有責任，咁跟住就話：，我哋嘅錯誤。even 而家黃生都係㗎，黃生即係佢喺佢節目裏面，佢都係不斷咁強調就係話，即係今次即係依次選舉真係無論係配票被配票又好啊，或者俾人中票又好，咩都好啦。總之而家其實係輸咗，我哋要承認失敗。即係依樣嘢係一個好大分別咯，即係。同佢一路即係可能我哋而家會講離開美國，講翻香港清正依班友啦咁樣，講下政治倫理。我覺得嗰個政治倫理依樣嘢好似而家好似 冇以前咁樣覺得咁理所當然，即係一啲好 make sense、好 logical 嘅一啲嘅嘢，為你輸咗你就要出嚟企喺度就話，誒、哎、我要同支持我嘅人道歉咁樣。譬如話你睇翻希拉里，雖然佢即係輸咗之後嚇、啊、隔咗一段時間靜曬，完全人哋唔知佢發生咩事，但係即係到最尾出翻嚟做翻個 speech 都好好睇睇嘅，即係去 recognize 翻，即係而家有個總統啦，咁樣我哋輸咗，但係好多謝你支持我，即係依一樣嘢係好似而家特別喺香港依、這個地方係冇咗依一樣嘢咯。 即係喺我記得嗰陣時我咪無啦啦就舉咗例咧，就係我哋澳洲嗰、那個財商 sale 咧，佢做咗十幾年踩消防車都登記唔到嘅。呢個情況咧就話，哇！點去你呢班清正呢班或者本文前呢班又點去？即係點可以咁做嘅？咁我想解釋清楚少少啦，係點解係咩意思咧？就咩為之政治倫理？就話你一個機構咧，每個機構你都有一個目的去存在噶嘛。咁你商業機構你一般嚟講，你個目的除咗賺錢以外，賺錢係商業機構你唔一定係賺錢嘅，其實主要嚟講就係服務顧客嘛。即係話你餐廳你就要做一碟餸菜出嚟俾人食啊嘛。咁你政治機構、政治團體的目的，你就係一個，即係你一個政治目的，你想達到個政治目的喎。咁當然你話葉普城咁，佢哋本身係一個政治聯盟，咁你本輪前或者係清政都係另一個黨，你都可以選嘅，你都可以出嚟選，你都可以去競爭，同埋你可以去勝出，當然係可以，但係而家講咧就係話咩叫你破壞咗政治倫理咧？即係雖然你唔係一個黨，但係你係同一個陣營，你係有一個 ecosystem 喺入邊噶嘛。咁你即係話等於即係以前做嗰啲technology 咧，最講 ecosystem 啊，即係譬如你Android 一個 ecosystem 咁，因為你唔係佢自己玩曬啊嘛，佢有Android 有 Google 咁，跟住有啲 app 寫上面啊，咁而家即係等於你好似咧，你嗰、那個有一個新嘅 apps 啊，跟住 Android 咧就覺得哇幾好嘅 apps 咁啊 promote 佢啦，咩 conference 啊，每年嗰啲 conference promote 呢個 apps 啊，咁跟住黐埋佢 open source 黐埋佢為作為 Android 一部分，哦點知你會 download 咗有暗藏咗嘢 virus 咧，跟住咧成個 Samsung 爆炸喎，上 Note 7 爆炸咁。當然之後係唔可以再容納你㗎啦呢樣嘢，因為呢個唔係呢啲唔係叫私怨大過天，呢個係就係因為要執行嗰個倫理，跟住嗰個倫理正確性先至係唔可以再容許，即係先至可以要同你區隔，同埋先至要同你甚至乎成為敵人嘛。呢個唔係資源嚟㗎。 你覺唔覺得呢一樣嘢好似係或者而家俾香港一班我唔可以話支持清政嘅人嘅講法啦，只不過係話會唔會對一班年輕啲人嚟講政治倫理呢樣嘢已經係好 old school 呢？ 我覺得唔係 old school， 係實在太遙遠啦。政治都唔知係乜。 係，我諗呢樣嘢都 政治倫理係乜呢？ 係啱 啱。即太遙遠。呢樣嘢我諗對香港人嚟講，即係你連可能連最基本嘅民主係咩呀，自由係咩呀都唔知道，咁你好係再講到政治倫理就可能真係太遙遠啦。 即係對我嚟講，譬如話你譬如話你頭先你 focus 係話香港人連即係政治唔識咧，我想講就話譬如喺香港依個咁嘅架構裏面，倫理依樣嘢都唔係好強喎，我發覺即係其實 越來越 即係強姦案會喺警察局裏面發生啊，即係警察會拎啲高踭鞋喺度搜人啊，即係依一樣嘢係好似依一年唔好講政治，譬如倫理依樣嘢都好似唔係好強咁樣。咁即係譬如話，我今次睇翻清政依一單嘢咁樣啦，即係你見到由佢即係參選到佢即係10月12號，即係依段時間佢哋所做嘅嘢， 到佢哋而家行出嚟，無論係佢講佢宣誓嘅時候，佢嘅用語，佢嘅成，佢之後嘅回應，我諗即係都唔使我哋講啦。譬如我哋聽即係大香港早晨啊，即係皇上都講咗用咗唔少嘅篇幅去講，即係佢哋究竟。即係佢哋冇倫理，冇政治倫理呢樣嘢，其實都講咗好多次咁樣。咁但係我就係覺得，譬如話佢今我有一個旁人咁睇啦，即係由佢開始，即係譬如話宣誓用，即係宣誓用咁樣嘅方式宣誓，到佢解釋，到佢而家人大釋法，人大釋法完咗啦 ，OK， 跟住再法官再判翻佢呢個嘅即係政府贏 ，OK， 到呢一刻佢都冇一個好確實用一個政治倫理的方式，就係話佢冇承佢，如果佢承認錯誤，佢冇啦 ，OK， 或者佢冇去再去解釋點解佢要咁樣做咯，即係點解佢要繼續堅持咁樣做。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而家係好似佢哋究竟做啲咩嘢呢，到佢而家到佢籌錢啊，籌錢話為咗上訴籌錢呢樣嘢，都係喺上訴之前。已經籌定先，即係依樣嘢好似都唔係好合邏輯咁樣樣，所以即係政治倫理依樣嘢好似好遙遠啊，好似係咁講。 好遙遠，好遙遠。我覺得而家去到呢個地步咧，係你會睇到其實係香港人好似都冇乜反應。 都有，即係譬如話你籌款咪你咪籌都籌到啲㗎，佢哋而家都 籌到啲，咁你識人大釋法都有啲遊行嗰啲咁樣嘅，嗰啲反應。差唔多對於冇囉，即係冇咩聲音聽到，起碼我哋呢度聽唔到，唔覺得話香港人係對最近發生嘅事有好大反應。咁其實我覺得成事情發展到今時今日呢，其實已經係中港合流㗎喇，已經係呢個成為呢個事實咁滯㗎喇呢樣嘢。你而家廢咗立法會啦，即係其實 DQ 嗰日已經廢咗直選啦，咁你再 選舉嗰日已經廢咗直選啦， 喺選舉嗰日又廢多次啦，咁跟住你而家即係基本上我係鍾意 DQ 一個，鍾意 DQ 兩個，跟住 DQ 十五個咁樣，咁即係其實你廢曬所有，跟住你再睇到呢，咁你廢曬立法會啦，咁你再睇到嗰啲裁判官判案啊。各方面啦，你睇到基本上係成個香港就係大陸嘅政治鬥爭嘅一部分嚟咋嘛。中港合流，即係其實係中國喺度即係一國兩制已經係冇，即係已經冇咗香港呢樣嘢。你睇到嘅就係中國政府喺度管治緊香港，而家基本上你睇到嘅就係咁樣。而香港人係冇反抗。 我記得由選舉完咗啦，咁跟住到嗰、那個清正呢個宣誓風波啊咁樣，咁你見到其實嗰個都有人參與嘅，即係好似頭先咁講，或者係有唔同嘅派別啊，譬如話你會見到我之前都講過話，即係譬如話教even 教會裏面都有啲人係當中去發聲啊成啊咁樣。我記得我睇過一篇戴耀廷嘅，即係戴耀嘅一篇，即係即係 Facebook status 又好，唔知定係文章咧。佢話即係香港人而家要用，即係佢鼓勵香港人啦，我用鼓勵呢個字，佢鼓勵香港人咧要用更大力嘅聲音去向呢個政權說不。咁我心諗，乜嘢叫做更大力嘅聲音去說不？ 呢、這個中文都有啲問題喎、 啊，即係 大聲就大聲啦、 啊，即係大 嘅聲音啦、 啊，即係再大聲啲，即係我唔係好明啦，聲音其實而家本身已經細㗎啦，即係唔算大，又經過雨傘運動之後個聲音已經細㗎啦，即係點樣可以喺咁微小嘅聲音度再大聲啲，而人哋會理你呢？即係你由細聲變做冇咁細聲，咁點解人哋會理你呢？即係我唔係好明白，去到呢一刻。即係依班咁樣嘅，我會話學者啦，亦都唔係上前線嘅學者咁樣，咁佢做依啲咁樣嘅鼓動，但係又你知道鼓動係鼓動唔到，但係雷動係雷動好多人，咁所以即係好混亂咯、啊、成件事，即係你香港人係唔會，即係已經冇一個好大嘅聲音去再同香港人講，或者而家冇咗個 leader， 冇即係我會睇翻啦，你問我馬後炮，我梗係咁話，即係而家冇咗熱狗喺 上喺喺條街度咧，就其實真係爭咁一大截咯。我想講，即係當你冇人再參與，即係去頂門嘅時候，即係你都冇機會影相啦。而家 咪就係咯，咁你點樣鼓勵香港人用更大力嘅聲音去反對啫？咁你當日即係都唔係大力㗎啦，你擺嗰條街，咁你即刻就叫人散囉。咁你不停又叫人散囉。我即係好難拿捏你嗰個大力係有幾大力喎，咁個大力少少你又話哎唔好啦，都係咁都係縮返啦咁樣。咁你又唔係要爭取成功，咁你大力少少嚟做咩呢？ 大力思思話唔好咁樣啦，即係我最記得佢講過，將即係當佢擺呢篇 status 上網嘅時候，即係我都其實我之前都心灰意冷咗一段時間，我都話我唔會再 share 啲咩特別嘅 post 即係上去啦，即係冇乜意思冇乜用啦咁樣。但係喂，我見到佢呢個 post 我都頂唔順，我都要 share 翻出嚟，我就話我就同佢講下大山，其實即係你想。有幾大聲啲呢，即係你想點呢，即係咪叫香港人下企埋一齊喺時代廣場度好大聲㗎唔好咁啦 ,ok, 咁即係政府就喔咁啊好啦，咁我唔搞啦咁樣。你諗下，即係好似頭先咁講，我會覺得啦，即係79日嘅呢個佔領係其實係最大聲㗎啦，香港人嘅。即係呢個係已經係嗌破喉嚨嘅聲音。 好係意義嚟㗎，即係上天賜俾香港人機會，即係一個偶然發生嘅事嚟嘅。 咁我哋冇去好 多偶然嘅事，即係先至出及到嗰樣嘢囉。咁當然有人力嘅因素喺後面，唔力量啦，即係嗰啲 有人為因素，冇人力。 有人為因素喺後面，但係即係譬如你估唔到黃之鋒會俾人即係俾人打嗰班細路咁啦，係天意囉，有好多巧合喺入面囉。 即係我好記得就係話譬如我琴日同個女去玩具反斗城咁樣，佢咁啱有抽獎，嘩我連續中咗兩次喎，即係跟住我同我老婆講，喂唔掂啊，快啲走啊，我驚惡運會嚟到，即係你人你一個人你係唔會有咁多次機會擺喺你面前，你係會中到啊，咁所以即係你當佢運喺呢度嘅時候，你就要走。即係我會覺得第一個一樣嘢，我之前冇講過，就係話即係其實呢 Facebook 譬如話 Twitter 呢有一種風氣嘅譬如啦，如果一個人喺 Twitter 裏面話Donald Trump 呢一定唔會贏嘅咁樣，即係譬如有一個市民 A 咁樣喺個 Twitter 咁樣寫啦，跟住就會有個市民 B 出嚟話，就會 retweet 返佢呢個咁嘅 tweet， 佢就話Donald Trump 呢今次就一定唔會贏啦，因為呢嗰、那個市民 A 咁樣講，即係其實就對好多人嚟講，就係話我哋以為自己好大聲糖水，即係我哋以為自己，即係我都仲係啦，你嗰句名句啦， 即係上 Facebook 有人就係、 是、 對住太快， 我哋就係活咗喺呢個年代裏面，即係我諗 social media 世界會聽到㗎啦，咁 係啊，我諗 social media 就有呢個咁嘅問題，我哋用咗 social media 用錯咗，即係我哋用咗 social media 發生。當然以前嘅譬如茉莉花革命啊，都係因為呢啲咁樣嘅 social media 而開始到嘅，咁但係即係可能呢一個咁樣嘅方式已經唔係再係一個成功嘅模式，因為失敗嘅次數比成功多好多囉。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即係我哋仲係以為喺即係 social media 度講幾句咁就話好有影響力啊，即係我而家講緊俾即係講緊班 KOL， 其實而家即係一路你會見到其實嗰個 social media 影響力已經再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囉，即係好似個勢好似去返好似而家要去一個再開拓返一個新嘅戰場或者一個新嘅地方先可以再召集到即係一啲嘅聲音囉。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我諗清靜都唔需要講啲咩㗎啦，呢班人其實都即係可以講嘅都俾人講曬，都冇乜意思再講呢班廢人㗎啦咁樣。咁我諗即係立法會已經變咗跛腳鴨啦，即係再選邊個入去都冇乜意思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層面已經冇乜再。 你立法會選咗以後唔使再已經唔係一回事嚟㗎喎。 係啦，唔使再轉返飛返香港去助選啊成啦咁樣。 你無謂選啲人入去喺度嘥時間啦。你見到而家泰國我都覺得佢好慘，咁所以即係我諗佢都唔會做太耐嘅啦。咁所以 等咯， 等咩啊？ 時代革命咯， 又等時代革命，即係我覺得。即係你我之前你講呢樣嘢嘅時候呢，我都有啲感慨。我記得即係譬如話大半年前咋嘛，講緊二月嘅事咋嘛，即係二月嘅時候，嘩好威型咁有 term 係咪先，時代革命。我仲記得舉起手，嘩幾型啊，即係我好似我自己用過用一段時間有個 cover photo 係咁樣㗎。嘩你睇下而家即係八九個月嘅時間咋嘛，點解可以由呢個嘅天堂變咗打到落去地底裏面喎，你諗下幾恐怖呢個咁樣嘅變化。咁所以即係政治一日都嫌長啦。 嗯。 啊咁我哋啊今日講到呢度啦，我哋12月再同大家見面啦。 好。 拜拜。 拜拜。